说的白是什么白，蓝色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就只能看见一片树，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 你是我的眼呢，是一首抒情歌曲，描写的是萧煌奇在他的白色世界当中一路走来的亲情故事。正由于萧煌奇看不见，无法像明眼人所接触的世界那么广阔，所以他可以天马行空地发挥创意。因此呢，他的歌就是听得见、摸得到、嗅得到的一个内心世界，简单而直接。你是我的眼，带我走过四季的变化，带我走过拥挤的人群。萧煌奇嘹亮深情的歌声，散发出的自强不息和对多彩世界的留恋，让人为之动容。好音乐继续，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岁月已是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天。

你有这样的一百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豹子号百元人民币一张，茅台镇原浆酒一箱，52度六瓶装，活动现场可免费品尝，先尝后买，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居阳新大街昆博大酒店一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佳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 5899-0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由贾乃亮、陈意涵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暖情巨制《爱在星空下》近日曝光了一组星空真言海报。海报当中，各位主演饱满的人物情绪似乎也为剧情的发展铺设了满满的悬念。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星光的闪烁已被霓虹覆盖。在这个浮华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最真实的自我，所以当你仰望星空时，请坦诚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继续来听歌，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一生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被爱的你变成决心。

春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玉马山摇着千军阵，金鞭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霜花红轻轻震动，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里生，六月杏花粗，红酥手心似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红残阳照孤影，能感染冬中万丈牧笛声，一人一怒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无法等，万物皆是春，明月照得轻易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日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芝麻痕，金烛花不沉，清者一心绣不尽，阴阳针，此生笑傲风月守护道，翠幽幽，来世君留有朝朝，多逍遥。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玉马山摇着千军阵，金鞭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霜花红成千丈歌，山水一程，冰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已生，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红残阳照孤影，牡丹染红尊满城落笛声，一人一怒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日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至一心绣不尽，鸳鸯枕。只有古琴千人阵，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过尘，战歌三里人，心愿一道痕，浓情蜜意此花红针，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无怀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日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至一心绣不尽，鸳鸯枕。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至一心绣不尽，鸳鸯枕。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林更新受邀登上精彩 OK 8月15日刊封面，简单特写诠释了儒雅绅士魅力。在最近大热电视剧《楚乔传》当中饰演宇文玉的他呢，英气十足的古装造型圈粉无数，而在演绎这次封面大片的过程当中，他更是将自我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王力宏《你不在》。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 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你在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我过光一个吻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冰吞。需要爱，你却不在。Oh, 我只能带上独白的等待。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了伤，在偷偷好起来，你不在，你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总有一天见证中。一个人吃饭，这个年纪不到一人一份，你的手说你有别人，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怎样的真我只能承认，你说的对我不得不承认。当我最需要爱，你却不在。我只能带上独白的等待。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伤在偷偷好起来，你不在。那些摇摆我都明白，都明白，但你不在，爱你不在，不在。

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嫁给了多华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第二期，三河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河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河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七个督导组，从七月至十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市共组织督查组102个，执法组65个，暗查暗访了24个单位和场所，全市共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582个，发现一般隐患427处。 现在是16点整。 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2号上午，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副主任白志成、李振江、李德奎、胡立文、副市长马梅宇出席会议，孟建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市政府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要求市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一要加强协作保障运行，二要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三要强化措施破解制约，四要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市政府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要求市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一要加强财源建设，拓宽增收渠道，二要完善治税措施，加强收入征管，三要优化资金支出，保障发展需求，四要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理财水平。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7年度全市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会议决定批准2017年度全市第一次预算调整方案。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16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16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批准2016年市级决算。会议对2016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批准这个报告。会议要求市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一要强化重点审计，规范资金运行，二要强化问题整改，完善预算管理，三要强化工作措施，落实整改责任。

街，当微风吹吹乱她的头发，当你不在身边，世界的嘈杂，在想着这些生命中的变化。十五分钟才不休，总找到完美又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不如将它在心里做过的梦。但今年农历四月好妈妈是啊，刚甩开课本要你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常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天在一起啊，只需要好好享受生活，单纯没要求，他就不想你多陪陪，那还希望是忽然间的来临，前程虽然有门前可以洒脱，一场恋爱二十两个月后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留。六月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当今年农历三月的奥巴马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常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年再一起啊，只需要好好享受生活，单纯没有错，他一直那会希望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 陪你

次寒暄并把你微笑，我们像朋友嘛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哒哒哒。那哒哒哒呢，作为整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整首歌呢节奏非常的轻快，旋律呢是跳跃而又简单的，是一首融合了嘻哈、disco、捏扭还有踏步多种音乐元素的快乐跳歌舞。通过王心凌甜蜜的嗓音演唱之后，营造出一种跳跃欢乐的氛围，这样的音乐呢也让王心凌的全新舞蹈更加变化多元了。一起来听到这首哒哒哒，来自王心凌。 人都有乐园开新鲜活，张望向下搜寻要结果，上桌上后热身在上座，不过烦恼谁的分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换一首快乐舞步哒哒哒，嘿嘿嘿嘿，有话要直说，别让机会又擦